節日我哋又有直播啦，係嘛？係咪因為節日所以有直播啊？ 因為我直腸直肚，所以我直播。 係咩？點解由我哋三支棍嘅今日阿花姐又唔做嘅？ 佢係咪之前個節目已經屙完，所以冇嘢屙？ 佢成日俾人咁話佢可能？ 唔係啊，嗱，佢啲好鬼聰明嘅，嗰啲話題咧，佢得發揮啊，或者咧即係比較乾淨少少啦嗰啲，佢係做喎。 冇錯。 呢啲咧，嗰啲厭惡嘅題目咧，啲邋遢啊、古靈精怪嗰啲咧，即係太嘔心嗰啲，佢唔做喎。 咁佢永遠都係掟俾我哋啦。 係喎，費事影響佢嘅形象。 係啦，佢驚壞形象其實佢內心好想嘅。啊，佢因為咁可能成日匿喺。 掙扎，其實嗰陣佢話做㗎。係咯。後屘佢又話唔做啦，咁樣喎。 佢嬲我話做嘅原本。 咪咯。 哇！嬲你做咩啊？ 佢嬲我做呢個節目。 唔係佢做奇案。 我一齊做 嘅。OK OK。 哦，即係做呢個 live food 係咪？ 係啦，今日 live 喎，今日咧 Facebook live 啊，咁啊星期一晚上啦。無底深潭， 第一次啊？ 好似係 Facebook 啦，第一次 啊！ 多支持啊！咁呢個節目咧，除咗而家 Facebook Live 睇唔使驚，之後重温咧都可以喺翻我哋網站嗰度睇嘅。 係啊，你俾一次一定有得睇嘅，你放心。 喂，咁啊，不如入下正題先啦。再正題就係嗱，每個人都係生活習慣㗎，即係刷牙洗面咁啊。 唔係，你可唔可以講個我哋上次嗰個話題嘅延續咧？其實 上次我哋話題就係呢個 講屎， 講屎係啦，米田共我自己最中意形容米田共呢個字，因為實在米田撈埋一齊咁呢個真係完美，簡直。 咁但係呢個嗰次都有個伏線噶嘛？既然講得屎，就點唔講承載或者同佢有關廁所啦？ 個服中曬啦！ 你係屙屎，你一定要用呢個空間噶嘛？ 或者 唔可能用呢個空間， 好多人唔用呢個空間喎，你係錯。 而家就多咗啫，你香港不嬲個習慣都要有呢個空間。 唔係，其實我又講真喎，唔係喎，我覺得而家已經係其實不過影多咗。其實咧，國內人咧，或者以前舊式嘅香港人咧，都好多喺山邊屙，真係周圍屙，真係啊！以前 嗱 ，OK。我覺得睇情況，即係你話如果行山行到一半咧，嗰度真係公廁冇嘅，咁你又急嘅，咪冇計。 唔係，我會形容嘅係你係公開播放定唔公開播放咁計啫。係 咯， 即係嗰啲好似係拉闊，哇！喺個商場嗰個啱啱琴日姐姐先打完立嘅雲石地面度公開做呢件事，咁咪唔 係 咁好咯。 只能夠講就係佢哋係眼裏只有自己，目中無人，咁所以佢喺。嗰個雲石地嘅商場同山邊係一樣嘅， 對於佢嚟講係冇分別。 其實佢一個雲石嘅反光度見到自己嘅，其實佢見到自己嘅，只不過佢認為呢啲即係 順便係當一種 self checking 啊，即係睇睇景啊，咦， 冇錯， 健唔健康咧自己。 或者係因為佢會始終佢都係講受呢個中國嘅深遠文化影響啦，即係由自細培育中國嘅宏大嘅文化，佢認為呢啲係非禮物事，即係真係搭巴士擘大隻俾旋風腿咁任你撳。其實佢覺得 你唔應該睇， 冇錯啦。所以點解國內嗰啲草地公園咁多情侶喺度肉搏咧？就係你唔應該睇，唔係我唔應該做。 啱啱國慶節，淨喺度車震啲嘛，喺路邊 都係同一樣咧，就係你唔應該睇，睇係你錯，非禮物事。 屙屎咁有冇睇？你睇咩？你做咩睇啊？你 你要學嘢出聲。 你搞錯，你有冇咁核突啊？你屙屎你睇唔知咩人嚟嘅你咁樣係嘛？ 慢啊真係。 係啊，咁所以今集咧，其實我哋咧就主要都係叫咩？嗰好聽啲嗰個稱呼叫咩？嗰個題目啊？ 你講個 我就覺得咧，我就喺我立場上呢個叫廁文化，就是、廁所個廁。 廁所文化 啦， 我都係茅廁洞開咯，係洞開咗個茅廁。 唔係洞開 洞嘅，係洞開。 洞撩咗佢， 洞撩咗佢。啊，咁啊，所以就今集咧，主要我哋就延續翻上一次我哋講完屎啊，咁當然就要講下，其實廁所嘅文化或者廁所源遠流長呢樣嘢，其實我相信大家你點樣，無論你係。查理斯王子好，阿咩王子咩公主都，你點都要去廁所啩？ 英女王我最中意講英女王。英女王去廁所。 即係點樣 elegant 都，你點都要去廁所啩？ 我會形容 人係冇得避嘅，你 冇得避嘅。 你要生存一定有入有出嘅。 係。 冇錯，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就算你個手術啊，即係 in case 人咁不幸身體有問題，嗰個做法都係叫做口嚇，即係呢個其實即係人就做我哋嘅人做兩個口噶啦，距離好遠嘅，食嘢一個，排嘢一個。即係唔會排嘢嗰個口喺隔離噶嘛，係咪先？即係唔會又食有一路食一路屙噶嘛，係咪？係啦，頭先講到嗱，喂，生活習慣先啦。我成日想表達一件猛嘢嘅。我咪之前喺節目講過，我一個直腸直肚嘅，即係我成日形容夜晚食完粟米，我朝早見得翻嘅。即係我會叫呢類型嘅食。 即係今日冇消化啦，其實。 係快得滯， 快得滯，我哋消化。 所以就，但係我依然好長肉嘅，所以我都唔好介意。 我有一種直腸直肚，我聽過，你唔知講咩？咩叫直腸？ 即係兜口兜面話我好樣衰嗰啲係嘛？ 直腸直肚就係咧。即係某啲性取向人士咧，就因為要經常用嗰個括約肌啊， 即係後邊啦， 直上 跟住咧，佢一起身咧，原來我有朋友就咁話，一起身即刻要搶住廁所去。 我因為 比較鬆弛啲， 漏閘， 我要直上直到。 大家有睇翻我哋之前嗰集 漏閘， 就知道去廁所嗰陣咧，其實人嘅直腸係有韌帶咧索住嘅， 索住嘅。 好啦，咁但係就 鬆啊嘛， 因為你唔係要去廁所，你都去用佢。 係啦， 咁你搞鬆咗嗰條韌帶，咁你就企起身都會去㗎啦。 因為既然要即係尊重今次我哋嚇無理心談呢個 life 咁偉大嘅一次嘅突破性發展，我講下生活習慣點解就係因為我每逢一去完帶咧，我即刻會肚餓啦。咁所以我有 friend 形容串我咧就喂。阿 Miu 其實你咪食屎嘅，因為你屙完之後你又肚餓啊！你本身擺嘢食夠， 咁就係你因為唔係咁，你因為已經個肚吉咗嘛。 但冇理由唔關係嘅，你腸嗰度其實 即係消化咗咯。 肚餓係靠個胃咁，你胃喐噶嘛。 咁同埋 我屙完就肚餓， 同埋你已經將嗰啲消化曬都出埋去啦。咁你仲唔肚餓乜嘅？肚餓啦， 即係所以就係褪，只不過係見有空位又擺翻啲。 我以前有舊同事仲犀利，每次一去一次廁所開大，就沖一次涼。 話佢呢啲 係有潔癖㗎， 應該係啦。 借啲耳，但係呢啲好難喎。 隱形處去， 如果佢你即係有啲人嗱， 啊佢好似都係處去咗。 我真係識一個朋友咧，連酒店廁所都唔去喎。 咦？ 酒店廁所？ 但係佢都古怪嘅，佢真係離開離境咧，喺外國咧佢會去廁所，但係佢香港，只要佢喺香港，佢會飛的翻屋企去廁所嘅。 哦，即係淨係喺屋企， 淨係屋企嘅廁所啫。就算你帶佢去半島啊，哇！淨俾對 concierge 佢，喂你嚟屙屎啦咁，佢都唔去嘅。佢係真係即刻要飛的嘅，試過有次咧，仲喺大埔踢下波，喺大埔廣福嗰度踢下波，係啊，佢我哋住喺柴灣啦， 嚇， 真係喎，但係佢好有黑喎，佢來回的士喎，即係踢下波話要踢下波要翻屋企，就飛的翻柴灣， 黐線， 佢屙完佢搭的士翻翻嚟，嗰個勁喎， 我真係覺得， 即係嗰度差唔多成講緊500蚊㗎啦， 係，唔係500蚊個問題係時間問題啊嘛， 我 其實長波踢完㗎咯，如果翻嚟都， 佢屋企廁所有冇咩特別嘅咧？ 冇，有啲呢個係個我諗係嗰啲生活習慣驅使，我諗唔係啲咩不快記憶令佢咁嘅，睇下戲都要照走嘅，即係開頭覺得佢好煩嘅，即係勸佢同佢講喂，啊邊度廁所咪仲靚咧？跟住佢個態度就係喂唔制咪唔制咯。我要去屋企嗰個吹啊！ 好有性格啊！ 咁但係廁所咧，其實大家咧，既然大家會知係咩嚟，大家都要用啦。咁其實原來根據統計咧，每個人啊，每日大概啦，即係講去廁所，即係唔好講沖涼，沖兩個鐘嗰啲啊。 沖兩個鐘。 咁咧，淨係講方便啊，即係講去大小咧，起用廁所咧，大概一生人有兩年時間到啦，即係你一生人有兩年時間，可能你80歲， 我嫌少啊， 有兩年時間。咁咧。兩年時間入邊咧，咁咧原來咧係有一啲統計嘅。咁我講完先，大家又再諗下反思下自己其實用呢個廁所嚟做乜嘢嘅咧？兩年入邊咧有34% 嘅人咧就喺度發短信嘅，即係有開緊 大啊，當然呢個係 WhatsApp 啊，即係或者等等。33% 嘅人咧就打電話嘅，8% 嘅人咧就係砌積木。 砌 積木係啦，即係玩遊戲嗰啲。 即係玩模擬。我話我又喺度咁，佢砌下先。 咁唔係嗰啲啦。 即係成盒 LEGO 攞入去。 係啊， 即係玩玩具喺裏面。 咁但係咧，佢話原來有12% 嘅人咧就喺度刷牙，甚至26% 嘅人咧要瞓覺。嗱呢個咧就我可以肯定係嘅，因為我咧尤其是當年咧嗰陣時翻銀行，咁啊一睇完通宵波咧，哇點後生都好啦，你連續晚幾晚都係咁嘅時候。頂唔蒲咁入去炸地開大咗，恰一恰先咁樣，恰四五個字先咁樣。咁另外咧，由於咧同手機活動有關啦，有兩項活動咧，咁所以咧，估計咧，全球一年大概咧就有5000部電話跌落屎坑嘅。 少喎，咁我心目中我少喎。我 咁同埋咧，男女有別啦，仲有男人同女人喺廁所即係踎緊嘅時候或者等等嘅時候咧，係有咩分別咧？14% 嘅男人咧就會喺度睇波。18% 嘅男人咧就會玩嗰啲遊戲啊，即係嗰個猜字遊戲又好，或者咩遊戲都好啦。 即係坐緊廁所嚟玩 Pokemon Go。 係啦，咁至於睇報紙嘅分別咧，就係58% 嘅男人就會睇報紙，女人就有29% 睇報紙嘅。 我通常我會睇 Facebook， 睇報紙會睇。 仲有14% 嘅人咧就會諗下佢哋下一餐食乜嘢嘅。 即係屙住嚟諗。 係啦，一路屙住嚟諗， 即係 finger 咁樣一路屙一路。其實我陣間食乜咧咁樣，即係 A 餐定 B 餐。 但係頭先佢講嗰啲嘢，我都好多做過啊。譬如你睇報紙係實例牌㗎啦。有時咧，我例牌咧嗰陣時做保險咧，就通常一起即係一食早餐啊，開大啦，梗係攞兩板，有一通常都實攞兩板入去嘅。一板咧就體育板，一板就鹹濕板，就梗係呢樣 咁啊。介紹下 嗰啲叫廁所文章喎。 嚇！ 介紹一樣有趣嘢先啦。咁我哋成日發現咧，男同事點解會跌電話落廁所咧？ 就好多時男同事係將個電話擺喺心口個恤衫袋嘅，擺恤衫袋。咁但係咧，硬係有啲人咧屙完屎就好八卦，想裝下自己屙咗啲乜嘅。跟住佢 就擰住面， 係啦，屙完抹完啦，擰住面就望一望，喂，屙咗啲咩出嚟咧？跟住跟手個電話就喺個恤衫袋射落去啦。嗱，我嗱呢個係好多人都唔夠膽講出嚟嘅。 唔係，我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習慣嚟嘅。你望下自己屙啲乜， 係啦， 係應該嘅，因為其實係知道自己。 但係將個手機擺喺呢度，咁 但係咁喺呢度咧就有啲唔同啦。 即係好多人都係好戇居嘅。 我嗱，我而家買呢一個電話之前嗰個咧，正正就係真係跌咗落去個廁所，帶咗去要買呢個。 唔係嗱，但係入廁所還入廁所，究竟有冇嗰啲嘢喺度先？ 冇， 齋水啫， 齋水啫。 唔係我都跌過，但係好耐世紀嗰啲咩 Sony Ericsson 嗰啲咧，好細部嗰啲咧，就試過跌，真係沖完水噶啦，就唔知點樣又要執翻啲嘢，定唔知即係執嚟執去咁屋企跌咗落去啊！咁啱真係跌隻手甩手跌咗落，咁還好就係跌咗去執翻上嚟都仲用到嘅啫。 以前啲電話得㗎，而家嗰啲唔得。 而家唔得係啊。 有次就有朋友就好悲慘嘅，嗰時咧有部叫做都未係 Sony Ericsson 添啊，嗰時應該係98年咗啊。98年99年嗰部係 Ericsson 嘅798788咁啊，關之琳賣廣告細細個嘅嗰個揭蓋機，就嗱你踢波啦，啱數啦，就喺呢個嘅旺角呢個麥花臣嗰個球場嗰個公廁使用率極高 啊！哇，嗰邋遢到， 即係嗰度個路奶神街嗰度咧嚇，嗰個佢就係咁樣咧，就喺嗰度，佢一跌落去咧，仲要自己只腳篤一篤咁樣咧，就正正將個電話踢落個坑渠，嘅個屎坑裏邊，但係嗰個屎坑係。講緊係你絕對好難有決心塞隻手落去抄，因為佢嗰啲係哇嗰啲咩品種都有喺度 嘅。即係浮曬上嚟嗰啲啊！ 佢當然佢電話沉咗去啦，但係我哋會覺得佢電話佢勸佢唔好執啦。佢跟住之後佢強行咁樣掹條水喉啡。咁我哋其實當時勸佢㗎啦，你啡部電話咪沖走埋，因為你個 U 嗰度咁你伸落去仲要兜一兜咁樣。 同埋你啡水咪掙佢仲浸濕都冇用啦。 不過你咁啊講下先啦，跌咗嘢好多時都係個衝擊感來自個 value 嘅啫。嗰時嗰部電話9000多元嘅，9000多元嘅，仲要咧係一部。冇閃燈式震嘅電話嚟㗎咋，即係劉德華同阿關之琳賣廣告。 即係第一代震機。 第一代加咗震嘅細細個嘅機啦，即係唱曬歌嗰時，咪啲專揾啲明星做嗰啲廣告嘅。 九千， 我覺得價9000多。 我覺得以前啲大哥大有個好大個。 但係始終都有執嘅。 佢滾水喉沖， 因為9000多元啦， 你都你揾佢水喉真係沖佢，乜都沖走曬㗎嘛。 咁但係嗱，你個 friend 又好彩，即係最多都唔見錢啫。但係而家咧近年原來咧，尤其是喺國內咧，係有好多單咧死人嘅。點解死人呢？我話俾大家聽。第一，首先佢跌咗個電話落啦，譬如個老婆跌咗電話落去啦。首先有一個先生，咁佢就喂我幫你執啦咁樣，老婆跌咗，咁佢咧就好犀利。你知道我哋依啲樓就冇咁犀利，佢哋咧就唔知點樣可以咧，就係喺嗰個。即係整個糞池，即係個屎槽啊！講人呢叫屎槽，就揭開，然後落去嗰笪屎嗰度執， 爭幾層高 咁兩，譬如兩層樓到啦，或者一層樓到都好啦。第一嗰度已經好臭，其實你俾我真係唔執噶。即係可能雖然都幾千蚊咁，你但係我真係唔執啦，點執啫？ 唔係總有嘅，即係有啲人為咗執件底衫跌落街。 咁但係好啦，佢執唔緊要，咁佢執咧，原來咧咁呢個又安全問題啦，講到。咁嗱屎有咩咁唔安全啫？你話，咁你做咗邋遢污糟嘅啫，你執翻上嚟臭坑坑，唔係啊！原來因為咧佢嗰啲屎槽咧，嗰啲或者半唔屬於糞池或者咩屎槽，因為佢累積咗好多屎喺度啊！佢唔係啊！佢嗰啲叫嗰啲氣體啊，令到佢暈同埋中毒啊！咁咧， 阿摩尼亞嗰啲 喺國內 咁。 係一氧化碳又唔知咩有幾種㗎啦， 死人㗎啦！ 咁呢幾年咧，呢幾年之間咧，其實國內咧 係 曾經有紅不少人嘅，即係數以十個人計係跌咗落去，仲要譬如有一家人係個老婆跌咗個電話落，老公落去執，佢又暈暈地，佢揾人又救佢，又嗰個又暈暈地喎，咁跟住連自己又落埋去救唔到，三個人跟住報警，咁跟住咧最慘一樣嘢咧，連嗰消防員即係佢嚟幫手。因為佢其實咧就太細啊，啲位太窄，佢完全根本連嗰套架撐咧，即係防毒面具都戴唔到咁滯，所以其實咧就即係好危險啊，連救嗰啲人都好危險，咁搞到咧就周身屎又臭，跟住咧有啲又死咗，有啲又垂危咁啊，即係其實咧因為一個電話跌，而跟住好多人一抽人咁，其實 我覺得重點唔係個電話個問題。重點係呢個化糞池嘅設計問題， 係咯， 冇化糞咯，直情個草糞池啫嘛，嗰個只不過國內嗰啲廁所係 若干年後 先揾人。但上次有一單早輪咧，有一單外國嘅，有一單外國新聞咧，就係有個人又係咁類似啦，咁啊跌鬼咗落去啦。咁佢直情，哎呀，好邋遢，咁啊直情頂你個肺唔理啦，照執咧個電話又貴又剩。點知佢一落到去，全部市根本都揾唔到，揾唔到啊！揾唔到之餘咧，根本原來咧，佢話原來咧，後屘啲人救翻上嚟咧，佢話原來根本係唔知隔幾多個禮拜先至幫佢清理一次，可能咧唔係有啲車吸啊嗰啲 包包嗰啲咯。 咁所以其實咧係首先第一好邋遢，我話俾大家聽，真邋遢到不得。第二好危險咯，如果你咁做， 即係呢啲係絕對係揾命搏咯。 我諗有一樣嘢嗱，我所知啦，因為我有個表弟，其實佢係有一個好特別嘅牌嘅，係潛水同人嗰啲牌啊。啊！即係佢著嗰啲潛水衣係成個 鐵甲嗰啲， 係啊，著鐵甲嗰只。 做沉箱嗰啲。 好啦，佢攞嗰個牌做乜嘢嘅咧？就係佢嗰陣時揾啦，即係佢係想去做一份好高人工嘅職業。 聽講好崇高添啦，咁講就 是。就係香港出大海嘅嗰啲糞渠咧。 咦！我都聽過有。 柴油排污嗰啲。 係啦，佢攞去通渠。 哇！ 哇！呢啲真係偉大到不得了。係 啊，但係佢即係當然啦，係好好批嘅，因為真係冇人做。 係 啊，咁但係你係一定會有嗰個潛水同人嘅牌，因為佢係要著住嗰套甲，係一套甲嚟嘅，先至可以落到。 嗰個牌係以前嗰啲建築攞嚟做沉箱嗰啲人一定要有，即係做沉箱。 沉箱一定要啦， 依家 沉箱一定要。係啊，低超佢要有嗰個潛水牌，即係佢本身玩開潛水，佢都要另外攞嗰個牌，先至可以去做得呢一番嘅。 同埋要好中意泥掹先啦，同埋呢位都好多泥掹。 咁我冇佢冇聽我 講， 但係佢就話其實就算著住嗰套甲，嗰套嘢封埋曬㗎啦。 係啊，冇錯。 你落去通完兩個鐘咧，上翻嚟都臭。 唔係根本你一定會臭㗎。係 啦，你咁高人工啊，本身同臭添啊，本身。 唔係呢樣嘢，即係我意思係話，其實嗰個臭嘅情況，佢嗰啲沼氣嗰啲情況咧，其實係好嚴重㗎。你著住嗰套甲都會谷嗰陣味入嚟嘅。你唔好話你唔著夾 都 搞 嘅。呢個肯定係㗎啦，即係呢個就因為太谷得陣味太犀利。喂，咁但係咧，你大家會喺廁所度做啲咩嘅咧？其實而家頭先我哋咪講咗一紮嘢嘅。嗱，我咧就會瞌下眼瞓都會，即係嗰時就翻工啦。咁入去有時冷靜下都會嘅，即係我踎得嚟又諗下嘢啊，或者避下出邊有時好多同事我又避下靜啊咁樣。 通常咧我就比較無聊啲嘅。我成日改歌噶嘛，通常我一忽然間要 為 要幫係啦，要幫人改一首歌，咁啊好多時都真係 屎橋真係要， 真係喺廁所度快啲嘅，即係個腦咧冇咁塞嘅，即係撳多幾句咁樣就可以，因為可能冇咁受滋擾咧。咁啊，如果因為我有時都會睇下書嘅，咁如果譬如屋企即係嗰排啱啱買一本小説啦，但通常我睇小説唔係好高深嘅，通常都係睇完套戲。我覺得好睇就買。 哇！但係你睇書都好耐喎。 係啦，就通常都係其實你去廁所啊，去咗當你五分鐘嘅啫。但係坐咗五粒幾兩粒鐘咧，腳又痹， 腳開點 嚟？我唔得啦，我真 係。個攞友會因為個廁所反而畫咗個圓圈出嚟噶嘛，即係你之後揾手摸，你會凹咗噶嘛，條痕噶嘛。咁啊，通常就哇，因為本書坐咗。 我唯一一樣嘢想試啫，但係未試過。可能你試過啦。 咩？ 即係好似啲喺蘭桂坊嗰啲即刻。啲 us us 嗰啲咧， 咁我唔會做啲咁嘅嘢。 唔係㗎，嗱，我從來都覺得嗰個地方係唔好搞嘅。 我直手 即係或者邋遢，但係唔係我意思話係咪即係嗰種嗰刺激感啊？你明啊？ 我覺得如果你話講香港嗰種蘭桂坊嗰種所謂嘅吸力文化，就係都係即食嘅。係 咯，即係刺激感啊嘛。 因為有啲朋友以前講開呢個話題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傳説中啲咁不道德嘅喺啲夜場執屍咧，好多啲即係男男女女都係大家謝罪㗎嘛。咁你喺裏面執屍入廁所，真係俾你中 jackpot 嘅話咧，都叫做恆常啲。但通常一你諗住帶佢去唔知咩酒店咧，一扶佢出佢門口咧，個女仔就好似醒咗咁樣嘅，咁就好掃興下㗎啦。 唔係，咁所以咪就係要喺個廁所入邊， 冇錯 咯，大家日日堆入去咁樣，大家 即係等於啲玩家食氣氛咁解啫。 唔係，咁依件事係就係食氣氛咯，就係嗰下啫嘛。你唔通專登 book 個呢個半島酒店嗰個廁所咩？梗唔係嗰種啦，唔係嗰樣嘢嚟噶嘛。 即係所以就嗰啲即 咁，但係而家係興去嘅廁所 gathering 噶嘛。 唔係好耐㗎啦，呢樣嘢其實好耐，因為喺嗰度係最隱蔽啊嘛。即係而家其實如果講嚟講去咧，你發廁所呢個地方係即係一間屋或者甚至一個地呢個廁所呢個係我哋人要用嘅一個地方，其實好特殊啊嘛。你可能有甚至咧，我聽過睇過有啲 news 好誇張。日本人喺廁所入邊食嘢都咁死，我屙曬頭，啲廁所入邊食嘢好味啲嘅咩？ 佢可能係同事間又食又去咯。 哇！咁呢個都咁有一種啦，即係依家好多 很多媽媽要報即係哺母乳，都被逼入廁所吃嘢，都有個廣告就係即係為啲哺乳媽媽做一個控訴嘅。 唔係咁佢就唔啱咯， 但係日本人食得你成個中意， 真係食飯 我覺得咁，即係香港咧就而家就開始有多翻啲啦，所謂哺乳室。咁但係不嬲都係將個哺乳室同個廁所其實擺埋咁上一位嘅。即係呢個香港個習慣嚟，我同外國唔同，外國就分開噶嘛。 咁啊，我哋轉頭翻嚟啦，睇下其實歷史上嗰啲廁所幾時有，或者古今中外個作用係點，或者 人類 點解點用廁所咧？係啦，點樣用嘅咧？係咪外星人教我哋用廁所嘅咧？係咪？轉頭翻嚟見啦。 今日講到一件很特別的武器，個名叫蝴蝶刀，在香港曾經有人使用嚟到去殺人，我哋今日一定要講呢單案。 特殊部隊的手法是相反的，我哋唔拖後向前，擰佢頭過嚟，俾我睇到個 carotid artery， 就一刀插到兩邊，要兩條都穿。咁呢就向前拖， 好驚啊！ 斷咗啦個頸， 即係插咗去之後咧，推呢邊，唔係拉後。 咁啊，瞓瞓下。就耳鳴，咁我知道，唉，又嚟啦，咁咪擘大雙眼望下咯。哇！我見到一隻牛嘅頭，揸住支叉，書本睇嘅牛頭馬面個造型一樣啊。依邊咧有隻馬嘅頭，一隻馬嘅頭，動咗支叉企依邊。最恐怖係咩咧？有個著清朝服裝，即開心鬼，佢喺中間揸住本書，揸住本書望住我。記住，我係嗌唔到啊，我係擘大口，我係嗌唔到。 嚇！嗰時就有個應該係職業女性嘅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即係一大耳窿咧，咁啊無力償還，追佢數， 哦， 追極都唔還，有一晚咧就將佢一劫用車車咗佢醒，將佢剪光個頭，剪曬頭髮，等佢唔 係趕出嚟走， 係啦， 唔係除曬啲衫咩？ 啊，都有啊，於是乎咧就係又係救人啦，即係啲路咧，你明明行前嘅，但係咧又啄一聲左閃咗個窿入邊。整捐咗個窿咧，就卜一聲咧，就要上去某幾條樓梯 嗰啲。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烈力，晚晚陪住你。只需登入 radio99.tv 嘅平台 ，click 入購買計劃，選購你心愛嘅節目。就可以隨時黐實我哋。 大家有冇頭先講講下急急地都廣告時間都係多數係廁所時間 啦，扎個馬先 未必扎嘅，咁你都係廁所。 我哋個休息咁短時間就扎唔到馬 嘅。開細都得嘅，咪開 細又可以嘅， 洗個手啊，開個細啦。咁但係咧，其實頭先都引發咗一樣嘢嘅。咁我咪話大家千祈唔好，尤其即係而家香港啲廁所冇得搞啦。但係如果你外地啊，或者外國啊，或者甚至大陸咧，你真係唔好嘗試擒落去，因為一來真係好難頂嘅，第二咧真係危險。但阿毛咧就有個方法咧，就話如果你救到個電話上嚟，咁點咧可以點樣處理咧？ 咁嘅如果你係十年八年前嘅電話咧， 好似我上次 咁啊，十幾年啲即係真係 Ericsson 舊嘅 Sony Ericsson 就舊 Ericsson 嗰啲電話嘅咧，或者 Nokia 即係掟極都唔爛嗰啲咧，拆開佢， 吹乾佢， 用風筒吹就得㗎， 風筒吹 係啦， 好啦。但係而家新嗰啲電話，因為嗰啲集成電路太密啦，佢一發信號板上面有成十幾浸㗎。咁如果你用熱力吹佢咧，隨時會過熱，跟住佢就燒。 咁咪爆炸？ 係會燒嘅。咁所以嗱，第一樣嘢喺個電話，如果跌咗落去廁所濕咗，攞上嚟，就算跌咗落去洗手盆濕咗都好啦，同一處理方法啫。第一樣嘢睇下佢係咪熄咗。唔係熄咗嘅，就唔 好識佢， 唔好識佢， 如果佢識咗嘅，就千祈唔好開佢。 但係如果睇下咩牌子咧，因為如果你真係講緊係嗰個即係美國啊，俾人咬咗啖嗰個果實嗰個牌子啦，蘋果啦， 即係啱啱 係啦，有同事啊跌落洗手盆，浸即係唔係沾到水，浸一浸水嘅咧，浸一浸水。分別幾代，無論四五六都好啦，都發生過呢啲事咧。一攞翻出嚟咧，部機係發慶嘅，即係發慶。之後就攞去整，就話直話：喂，唔好整啦，都已經係啊。佢直情係辣手嘅部機，濕唔想辣手嘅，裏面應該出事嘅。 唔係佢裏面有啲事情可能係short 咗， 即係short。 其實最怕係呢啲情況係咩咧？就係佢裏面啲線路 short circuit。你啲水係過電㗎嘛？係 啦， 佢掂到你某一啲地方，令到佢 short circuit 就瓜㗎啦。 咁啊，講下舊以前嗰啲電話都試過啦。我真係曾經試過跌過落去廁所，執翻上嚟，咁啊，即係發下發下發下發下咁啊，算啦。 水啊！ 係啊！哇！點知跟住擺耳仔聽咧，哇！嗰、那個喇叭好似漏電咁，我覺得裡面可能 爆炸添啊！你仲 仲有水珠，即係講電話，哇！啲吉吉地個耳仔。 舊電話啲電冇咁勁咧，未必會爆炸，不過會燒。 啱啱講到咩啊？廁所即係以前係點樣用 的？我頭先我未講完嘅，我講埋先。嗱 ，OK， 個電話你攞上嚟啦，熄咗嘅唔好開，開咗嘅唔好熄。然之後當然啦，揈水， 即係唔好改變個狀態， 唔好改變個狀態。拆開佢，可以抹水嘅地方抹曬佢。OK， 如果佢著咗嘅，你就千祈唔好掹夠電。 如果燈，譬如佢有個有啲窿窿嘅，特登有啲窿向下噶嘛， 要燈下佢， 燈下佢， 揾毛巾揾嘢索佢，點都燈下佢。好啦，然之後。揾個密實袋或者盒， 密實袋 啊，裝啲米落去，米乾嘅米， 哦米， 就咁米乾嘅米，跟住擺下電話落去。如果你屋企有防潮箱或者乾燥箱，即係啲紅酒櫃嗰啲咧，劈埋去。 相機箱嗰啲 啊，相機箱嗰啲， 盡量令到 劈埋，盡量乾燥吸濕。 吸濕大瓶。 如果你屋企冇呢啲，你用冷氣都得嘅。 齋風扇吹，喪吹。 喪吹唔得，要吸濕，唔係吹風， 要吸濕，係 要吸濕。 即係擺一個吸濕大瓶在上面鎖上去。 吸濕大瓶就得嘅。 係啊。 吸抽濕機得嘅。 OK。 咁就抽佢一段長時間，你當佢四個鐘、八個鐘好咩都好，抽。抽完曬啦，睇即係 check 清楚佢所有窿窿罅罅冇曬水啦。 係。先開。 係啦，先至好嘗試開佢。如果著得翻。 就做得翻咯， 係有超過一半機會，其實部機係正常 的。OK， 有試過有人係咁樣開得翻個電話，但係佢有啲嘢黐咗線，咁佢就要買個第二部電話過曬啲嘢。 但係大家記住，這個阿毛所教嘅方法，只不過係跌咗落水，然後開翻冇事，唔代表嗰啲有屎有尿嗰啲臭味就唔包嘅。係 啦，嗰啲係另外做嘅，嗰啲有另一個方法，有另一個方法處理，就係放落啲炭度。用黑炭同佢吸味， 係 哇！不過如果搞到咁樣，真係真係， 攞句咯， 即係佢啦， 買個布算啦， 冇 錯係啦。咁但係咧，廁所歷史啊，講下歷史啊，你知唔知個歷史源遠流長到幾時咧？其實 估啊， 唔係啊，中國又得，外國又得，或者歐洲都得嘅。 中國啊，我估啊，去到即係如果中國食，其實講有三千年嘅文化啦，咁我估二千九到啦。 都近嘅戰國啦，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 二千幾， 即係有原來咧有記載咧，就首先咧就係話原來戰國末期，咁但係當時原來個 design 個設計好得意嘅，就係咧原來城高佢俾你去屙嘅，咁咧原來個原因咧嗱嗰陣時嘅古人咧已經係相當善用我哋嘅屎尿嘅廢物㗎啦， 冇錯， 咁原來咧佢咧當時有一種叫做豬即係人。嘅同豬嘅混合物啊等等咧，係撈埋一齊做肥料嘅，甚至亦都有咧，有人咧係將人屙嘅嘢俾佢哋食嘅咁樣。咁呢個就 俾豬 啊，呢個就總之佢哋嘅方法啦。咁但係又去做肥料啦。咁咧喺秦漢時期咧出現咗一種叫大有叫大豬圈嘅廁所，叫雲個雲三點水一個框，然後一個軸，即係個軸字叫雲讀雲。 雲頓。 咁當時咧原來咧就將佢咧。將個廁所升高咗，架高咗，咁甚至咧，原來咧係深嘅時候咧，可能有即係幾深下㗎，咁嚟由你屙落去嘅，咁啊， 即係話其實你嘅廁所就浪高咗，下邊直頭係一個大嘅儲糞。 你可以咁講，就係話即係好似有個井仔咁，可能有幾米深或者十米八米深，咁原來咧跟住咧就可以有梯琴上落㗎， 即係草嘢啦，總之 上落都有㗎。咁啊，原來咧就話 即係淨係塔嚟嘅。 佢話原來咧就依個叫豬圈大豬圈嘅廁所咧，就係真係頭先我所講啦，就等啲糞便啊啲嘢落咗去，然後咧就俾豬食用嘅。咁但係其外咧都有啲人就將佢唔俾豬食，就將人同豬嘅。 一齊撈埋一齊，然後就做肥料。 呢個即係有農業嘅國家啦嚇，有啲國家即係農業唔係好發達噶嘛。 嗯。 即係坦白講，你話可能如果現今講，好似地方嗰啲地方有火山嘅，即係印尼嗰啲咁嘅地方咧，啲火山灰令到土地好肥沃，基本上你唔使做佢都會種到嘢出嚟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一啲農業國咧，主要係尤其是要啲水道啊，即係水灌溉嘅地方咧，佢哋都會識得。運用翻，因為 簡單講，佢哋需要施肥嘅一啲， 係啦，同埋係經驗嚟嘅，即係譬如可能之前未有做呢件事，咁啊，你總要揾個地方屙噶，咁通常你唔會屙，譬如你個茅舍，你唔會屙喺屋企門口噶嘛，你梗係唔知揾個樹蔭底屙噶嘛， 即係通常係你間屋外邊有個位有個茅廁， 就會發現咧喺嗰度屙嘢嗰度咧。嗰度啲嘢係茂盛啲嘅， 嗰度啲草特別勁。阿Miu講得好啱啊，人類嘅智慧都係咁嘅，傳承到今日就五千年前，最耐咧就係最早啊喺我國咧就五千年前已經發現類似廁所嘅物體咧，就係原來咧就喺你頭先所講啦，房舍附近揾一個土坑，真係又係挖咗個坑， 挖個窿， 就屙曬懟曬落去咁樣，咁啊令到咧，甚至佢話有啲咧聰明到咧係會有啲器皿啊，甚至有啲 載住佢 就唔會。等佢肥到周圍，或者整到周圍都係咁樣嘅，咁 即中國人好早已經有整齊感呢樣。 呢個就係其實係五千年前嘅一啲氏族嘅部落嘅遺址都發現到嘅，係啦嗰陣時氏族啦。咁另外咧，甚至咧佢話原來有啲古時候咧，因為佢就係覺得啊呢啲嘢哇可能好邋遢或者有味啊等等，咁佢真係咧原來啲茅草啊就蓋住啲坑或者遮住啲坑。咁所以叫茅廁啦，後期咁就真係原來咁解。 即係茅廁係咁嚟嘅。 係啊，應該係咁嚟嘅。 好名，我覺得呢個。 因為佢用啲茅草咧，就冚住或者遮住佢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話叫誒呢個茅廁咧，就係咁嚟噶。 同埋茅最多啦，以前你食完啲米，啲嗰啲禾杆草咗嚟做乜㗎啦？係咪？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如果你睇翻中國咧，原來真係好早咧已經有嘅，甚至佢話有啲啊。深度咧六七十尺嘅，六七十尺好犀利嘅啦。 道理上呢啲絕對係一啲廁所嘅前身啦， 廁所前身啦。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原來咧有皇帝係因為廁所跌死咗嘅？ 喂，咁要知呢個要知， 即係碌落屎坑死嘅喎。 真係跌死喺屎坑度跌死咗。 呢個真係要知 道。咁咧，頭先我咪講嗱嗰啲所謂嘅廁所或者茅廁，直情係六七十尺咁深噶嘛。 有。 咁咧喺春秋戰國嘅時間咧，春秋時期啦叫做。咁啊有叫晉景公，晉景公咧就係咧喺文字記載第一個係起茅廁跌死咗嘅皇帝嚟嘅。 哇！係咪香港起啲樓？ 浸死咗添啊！話佢好似浸死了。 佢而家好明顯，佢真正嘅流芳百世啊！ 真係流芳百世。 依家香港咪起 唔係遺臭萬年咩？呢叫 所以咪起咗有紀念佢啦，咩晉景園啊，咩晉景酒店都係紀念佢，都可能係食個字咁樣。 其實佢就慘嘅，因為原來頭先我所講咧，佢咪六七十尺咁深嘅，咁但係佢通常。佢哋所描述咧就好簡陋，即係揾啲木板啊咁樣，咁你承住嘅啫嘛，咁你叉上佢咪死咯。 但係呢啲有陰謀喎，呢可能係佢叫啲侍從，攞個草紙嚟俾我抿抿，好啊，一擁過落去嗰啲唔出奇嗰啲。 咁啊， 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有刺客，嗰陣時興有刺客嘅。啲賊特登將啲糞便咧揩曬落去嗰 滑滑地咁樣， 扇佢， 係啦，或者嚟講皇帝呢度酒就味好強，我同你加少少香油。即係唔 係去 釣魚嗰啲香油啊？搽啲香油等佢，哇好香！一企落就，即係扇你一鑊金。 定係佢俾啲嘢嚇嚇咧？ 好多喎！ 你知啦，啲廁所好多嘢捐出嚟噶嘛，有蛇都有啦，係咪先？咩都有，係咪嗰啲嘢突然間喺個屎坑度？ 唔出奇，可能冇啲客人喺個屎坑度捐過。捐過嗰啲公務部嗰啲掟個頭出嚟，皇上 草糞池最容易發生嘅咧，一定係屎蟲。 屎蟲又係一件。可以形容個人，但如果真正嘅屎蟲就係，哇！嗰個感覺實在太過 係好恐怖啊！即係見到一嚿屎就有啲白色嘅喺度捲嘅， 嗰啲其實嗰啲都係屬於追蟲嗰啲係嘛？ 追蟲嚟， 追蟲都係嗰啲嘅。 唔係咁啊，或者咁啊 share 下啫。我以前住舊區木屋嗰啲嘅，咁有痰罐噶嘛？係 啊， 咁啊痰罐，咁啊有啲人硬係個痰罐咧。就即係之後揾個嘢冚住啊，咁啊由得佢先嘅。 係啊，由得佢先 嘅。咁硬係唔知點解之後可能 到夜晚 開曬啊，俾風吹啊，揭開咗咧。有時真係見到一間屋裏面間屋有人住喎，但係出面嗰個痰罐咧，哇！仲要即係好似花樽咁樣嘅，中間上窄下闊嗰啲咧，即係嗰啲鐵嗰種咧。 嗰啲掘土。 我真係見過裏面充滿住呢啲咁樣迷人嘅蟲蟲喎，真係。真係喎，哇！ 我幾日冇講 仲恐怖經歷俾你聽。通常我哋嗰個年代就有啲叫做。幫我哋即係唔係而家啲菲傭啦，以前就中國嘅家傭噶嘛，即係嗰啲佢係用工噶。 啊，即係阿爸姐嗰啲。 但係佢唔係去我屋企做嘅，佢就湊我細佬嘅。咁咧嗰個人，咁我又去咗都好細個啫。 咁咧嗰陣時有一個嘅大我少少嘅人啦，即係嗰啲佢個仔啦。咁咁啱咧，佢就生蟲。 咁即係個肚生蟲， 即係食花塔餅嗰啲。 應該生蟲係啦。咁咧佢就咧 要喺紙度屙。 唔係，咁你知嗰個年代人就咁噶嘛。佢就叫佢痰罐度屙啦，屙完咗都唔好大個。 炒 完之後，跟住咧喺攞出嚟睇下有冇蟲先，就攞牙籤撩啲蟲出。哎歷歷在目呢件事， 哇！我都見過呢啲嘢，好長喎，可以。 唔係佢，總之係一紮蟲。 唔係佢仲會問，佢仲會問啊！即係佢通常好多人都咁樣噶嘛，即係啲師奶硬係會叫自己個阿仔做細佬噶嘛。阿細佬，你屁股仲有冇痕咧？咁嗰啲，如果佢即係所謂屁股痕，即係坦白講，即係啊， 有蟲咯， 啊屎忽窿啦，咁樣就痕痕地，即係仲有蟲咁解嘅。 所以你話即係呢啲咧，即係講 sharing 啫，呢啲親眼見過，即係你一生人可能都見一兩次。 舊區嗰啲講，即係我頭先講舊區啊、木屋啊咁嗰啲廁所啲咧，真係奇怪嘢特別多啲。 喂，同埋咧，原來發覺咧，我哋而家講好多嘢咧，即係同以前都有根據。咁點解有一樣你知唔知點解叫上廁所、落廚房、下廚房、下廚、上廁所？ 咁就知啦，呢個 嗱呢個咧就同嗰個中國嘅嗰啲屋，即係你嘅廁所、廚房嘅方位啦。呢個揾鬼光哥啱啲。原來咧，自古以嚟我哋信五行噶嘛，係嘛？有風水噶嘛。原來廁所嘅位置咧，古代咧一般咧都係喺東北面，東北面上去咯。咁你咪上去咯， 向上。 咁向上咧，咁原來廚房咧就偏東南嘅，咁所以咪落去咯。 哦， 係啦。咁啊，所以仲加上咧，就係話，所以我哋啲廣法咪話咩叫南下北上，咪就係咁解咯。 哦，即係因為我哋永遠都用呢個嚟。 所以而家我哋就上廁所， 跟翻個地磁嘅方向啊。 上廁所係啦，就係咁。係啊，咁但係羅馬原來咧，歐洲咧，如果講喺中國啦，羅馬叫做或者甚至我睇過咧，除咗羅馬之外咧，其實原來蘇格蘭啊，高地當時 蘇格蘭 有啲古人咧，就原來發現到咧， 佢 發現到佢話有啲石啦，即係有啲石，佢哋好興用石製啲嘢。咁佢話有一個初型咧，就係好似廁所咁嘅嘢咧，就框咗個框出嚟，然後擺堆幾嚿石喺度咁啊。 即係個 C 字型嘅嘢。 唔係，佢總之堆到個框，好似一個以前而家啲嗰啲山邊嗰啲墳墓咁嘅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咧就整咗幾嚿石咁樣，咁佢就話原來呢個就當時歐洲或者叫蘇格蘭高地嘅廁所嘅雛形。 咁呢個可以為形容，即係人哋就有個巨石陣，咁呢個蘇格蘭嘅小石陣啊，真 係。係啦，咁反而咧羅馬嗰個咧就大家會比較清楚啲，就係因為羅馬當時係一個好繁盛嘅城市啊嘛，咁佢哋就原來好得意喎。一辣個坐曬度，阿喵坐喺我坐到咁樣坐。 佢哋係興一路啲哲學家咧，係一路喺度去嗰陣咧，一路 下邊 一路 講， 一路喺度拗。 跟住下邊就有沖水系統噶嘛， 即係一諗到嘢就，跟住夾斷咗 佢哋。佢哋都覺得就係諗嘢喺廁所諗嘢係。 啊，呢個其實喺中國嘅農村度，中國農村仍然有呢種文化，就係成班嘢媽媽就勾曬喺裏面食啲生切煙，你眼望我眼咁對住喺裏面傾偈 gathering 咁樣。其實嗰個地方係除咗係一個公眾嘅廁所之外咧，亦都係公眾嗰啲澡堂啊。但係當然冇人服侍你啦，嚇！只不過一個農村裏面有個大隊裏面就做咁嘢，但係冇門嘅喎，嚇！即係大家踎喺度扎住馬，你眼望我眼，喂阿老李啊，哇！你琴日咩啊老陳啊，你咁樣玩法喎，國內有，不過依家就少咗啦，依家少咗， 少咗， 依家開始又 文明少少嘅， 依家就文明啲啦，文明。 同埋如果原來咧，我翻查記錄嘅時候，或者即係知嘅時候咧，原來中國。對於廁所文化、廁文化嘅記錄係好多，即係有唔同嘅朝代，有好多都關乎佢哋嘅嘢。譬如咧，佢講有一個幾得意嘅，咁呢個就我又唔熟三國嘅，我好明顯唔熟三國嘅。但係咧，你睇翻轉頭咧，譬如阿曹操啦，同劉備咧，原來大家都借屎遁。即係佢試過有一兩次咧。 唔係呢個喺政治上面就係一個好用嘅招數， 因為咧佢就好用招數啦。唔係而家我哋都會噶嘛，譬如有啲嘢你突然間想諗一諗，或者想避一避，唔好意思，我去洗手間先。 紅門煙。 咁佢就係試過有一兩次咧，佢哋就係有人想行刺佢哋。咁點知咧就已經報曬人㗎啦，等你睇下幾時喐你嘅啫。佢就係唔好意思，我去個廁所，跟住借個屎遁即係走咗。其實佢同劉備都試過嘅。 紅門煙借尿遁。 係啦，即係幾搞笑嘅，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嗰個年代已經係咁嘅。 因為嗰陣時就始終嗰啲禮節比較咩，所以點解話以前考？點解我哋有時話去廁所叫出宮？因為真係你知嗰時，因為考試，咁啊進入呢個嘅考室咧，就要出宮入境。咁但係嗰陣時考下笑離開啲人咧，就全部都去廁所嘅。咁就所以引致咗點解去廁所就叫出宮啦？ 係， 因為個出宮入境就係咁樣啦。 咁所以嗰時係你唔會鬧嗱，你唔同香港依家喂你飲咧，唔好扮嘢咧，去廁所即係揸流啊！即係以前會咁噶嘛，以前係誒、哎、哇，我即係去一去誒解一解手先啊！咁唔通明後面拎住成把關刀咁樣都要焗住放你去啊？唔通我揾人陪你去啫？ 唔係，但係我懷疑後期咧，唔知係咪因為太多啲歷史事件發生咧？ 唔 w 後期咧去到中國誒、譬如漢高祖劉邦登位之後咧。後期已經有很多可能驚嗰啲大臣啊，要講借屎遁借嚟，喂，我嗌住你話去廁所咁啊，咁後期原來發現到尿壺啊等等嗰啲咧，即係嗰啲就即係盛氣係啦， 活動式嘅 係啦，就跟住就原來就 初期嘅流動廁所 係啦，佢嗰時就已經開始出嚟，因為哇，你一個大臣一個朝咁多人去個個去，咁我仲使開會嘅咁啊，係咪先？ 我係皇帝，我直情我係唔使你就喺面前做啊，大家。在文武百官面前，你快啲表演邊個快？ 咁同埋咧，我唔知阿毛或者阿喵，你哋有冇去外國有啲廁所收錢噶嘛？係嘛？ 我聽過，譬如有啲外國 內多啲， 我見外國都有嘅。 外國都有， 譬如波蘭都有啊。咁但係我等陣先講啦。但係咧，原來咧，中國咧都好前衞嘅。喺明末清初已經有人叫木工。即係木誒木啊，即係嗰個 沐浴個木， 唔係嗰個木啦，即係誒和字邊個木啦？你 和字邊個木？ 和字邊個木 工？咁咧個木工咧就已經好醒目嘅，佢話原來咧佢發現城入邊嘅廁所係收錢嘅，咁跟住佢就諗到有商機喎。 即係古代已經有個燈膽， 唔係咁佢又唔係咁蠢嘅。喂，你過咗收錢，咁我廁所收錢有咩賣點咧？咁樣佢調翻轉就係唔收錢， 出名唔收， 但係唔收錢，但係佢反而賺錢，你知點解？ 賣屎。 啊！依、這個真係果然係有商業頭腦。 梗 係啦，原來咧佢就係話咧，佢觀察咗人哋啦，咁好多人去喎，咁樣哇，其實明收錢你都咁多人去啦，咁佢就咧就叫人喺屋企門口挖三大個坑，總之整好曬佢啦，總之就整到咧，甚至咧佢話個廁所唔收費，仲貼埋草紙，喂有草紙啊！等我哋先解釋咩叫草紙，咩叫草紙係啦， 有 package 有草紙，總之就唔收費，哇！咁啊幾多人嚟去啦？咁原來咧。阿木工就唔係傻嘅，好似阿喵話齋，佢倒貼噶啦。點解要起個要直俾廁所又抄又？ 即係點解要起個公廁啊？ 原來咧就係因為當時咧，因為都係嗰句啦，中國農業社會需要種嘢嘅人咧，嗰啲肥料啊等等係相當供不應求嘅。咁原來咧，佢就算攞屎佢唔賣啦，佢攞去同啲即係嗰啲農民啊換油換米換鹽，甚至當錢賣。 呢個係其實一個你可以將呢件事。套攞個經濟概念度嘅，即係當一個地方發展嘅時候，其實佢即係供求嚟嘅。當如果佢種嘢，佢人少嘅時候，佢啲人又可以商品嘅，即係可以買愛嚟換，甚至可能啲農民咧出嚟收集嘅，有啲地方係就會俾啲菜啊米你咁換嘅。咁但係當然去到一個漸漸嗰個我哋可以叫社區先啦，漸漸發大咗，謀咗好多人嘅話咧，咁你嗰啲糞便就好多噶啦。咁變咗整個供求就失衡咗咧，就開始變翻就係要俾錢請人清理。 所以佢而家就係佢諗咗呢條橋之後第一個，然後跟住佢就發咗。係 啦， 唔係即係佢咪變咗係中國第一個夜香佬咯。 係啦， 夜香。係啦， 佢真係攞啲夜香去賣啊。 係啦，所以就話失衡咗之後，就原先夜香可以攞去賣，漸漸就要俾錢人嚟收走啲夜香。 咁啊，及後有條友又醒喎，即係二十世紀初咧，就係國民革命軍嘅有一個連長啊，叫做李鏡龍。其實佢咧。即係刮埋都唔夠養家嘅，咁佢又諗起 佢做軍閥刮埋都唔夠養家， 咁佢可能渣咧，係咪先？ 即係可能佢養好多個老婆 喎。唔係啊，佢年長啫，你好大咩？年長 軍師女團， 係咯，幾時分到俾你啊？跟住佢就話啦，佢原來咧就仿效頭先阿木工啊，阿木工嗰條橋啦，佢咧就喺上海就直情係租咗一個廁所，真係咧靠住。即係希望租廁所就收錢，真係收錢咧做生意咁樣，每日有200個大洋，幾犀利！ 哇！嗰陣時我自己係即係九三四年去翻國內踢波，咁啊都真係遇到啲廁所要收錢嘅，咁但係好少啫，一毫子嘅啫。咁但係嗰個廁所，話你知即係國內廁所係坦白講啦，即 係嗰個年代喎，大佬 不斷有條友喺度拖嘅，但不斷就係你成地尿，佢拖嚟拖去都係啲尿，所以你永遠都咁壓嘅，佢唔加水噶嘛。佢只不過嗰度濕咗，佢又拖都唔知拖乜嘅，因為嗰啲永遠都屙尿流出嚟嘅啫嘛。 唔係你明白嗰陣時係個單位分配到呢個工作俾佢做， 冇錯， 咁佢做嘅啫。 咁啊隔離就有廁所要收錢嘅，一毫紙嗰時，即係有啲紙幣嚟噶嘛。咁啊廁所哇，但係嗰個廁所咧未至於令到你覺得好似我成日形容酒店咁款啦。但係嗰個酒店勁在啲咩咧？佢裡面係有風扇。 同埋點咗檀香嘅， 好高級。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哇，我淨拍曬喺湖南嘅， 哇，簡直係上賓咁啦。 係啊，雖然你覺得裡面好似點解入咗好似個哇嗰啲骨灰庵咁樣點曬香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啲檀香咧非常之 good。我到依家仍然懷念。 咁你繼續懷念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就睇去廣告，然後跟住咧就下一節翻嚟咧就講下啲特別嘅廁所。呢、這個世界太多好特別廁所，保證你未睇過。 耶！ 奴隸心痛。